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新爸爸。初为人父的他一上来就迫不及待地给我讲了孩子出生前后发生的故事。那种等待新生命降生的煎熬与期待，是不是所有父亲都体验过呢？ 今天来呢，想跟你聊聊我老婆生孩子的事儿。 好啊，当爸爸了很开心吧？哎，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嗨，其实这个男孩女孩不重要。现在回忆起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啊，整个这个就是他生孩子的过程。我跟你说啊，生了2天呢，真是遭罪。而且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居然是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 生孩子生了2天， 可不是吗？我从头跟你说吧啊，还是在预产期的前几天，那天半夜呀、啊，我爱人忽然间就把我推醒了，他说羊水破了，哎呦，我天哪，我就蹭了一下我就坐起来了，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我赶紧到那个屋子里把我爸我妈叫醒啊，然后我妈比我还着急，哎，都不知道干嘛了。还得是我爸啊，挺稳当的。他直接呢就给自己一个朋友打电话啊，那个人就是一个司机嘛，然后赶紧还通知了我舅妈，因为他特别能干，然后也特别帮忙这段时间。反正啊，他们忙活的时候呢，我就慢慢傻看着。这，哎呀，现在回想起来也真是要命。 这事儿来了，肯定是当时太紧张了。 对，我觉得现在不都流行那个词儿叫什么"妈宝男"吗？我觉得我也有一点这方面的倾向，就是一直以来都在父母的羽翼之下，就是诱惑着我去成长。即便说我自己都要做父亲了吧，可能还没有真正进入那种状态啊。所以当时呢，我也就显得比较迟钝哈、啊，遇到事儿反应慢半拍。好在啊，其实我爱人他早就准备好了这个待产所有的用品。所以等车来了之后呢，还是先把我舅妈接上，然后又给这个我附近的那个五婆打了电话、因为她还有这个两个女儿都在医院工作，可能有熟人也比较方便一点哈。 没错， 哎，然后我们就奔医院去了。哎，你别提了，我跟你说啊，这一路上你看我干别的不行，我胡思乱想，我可有两下子了。 紧张啊。 啊，我就想，哎呀，这终于到这一刻了哈、啊，羊水破了，那什么时候生啊？那个孩子会不会缺氧啊？会遇到什么意外啊？总之，我把所有就是我书上看到的，还有医生讲的那些可能遇到的危险情况，我都想了个遍， 所有的事情全来了。 哎，最后我到医院的时候呢，大概凌晨1点了，我一看。人还真的是不少，有的就在那个就是过道那个病床上在那输液啊，有的反正看着也挺痛苦的，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真的是当妈妈真是太不容易了、 是啊，尤其是生孩子的时候更艰难， 所以其实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啊咱们少遭点罪，对吧？ 嗯， 就赶紧的把孩子生出来，越快越好。你想你缩短这个时间，实际上你就变相就减轻了他的痛苦嘛。 没错。 嗯，然后呢我们就去隔壁的楼啊去做了 B 超，然后检查完回来呢，就医生跟我爱人说现在这个孩子的这个羊水已经破了，需要留院观察，让我们选择说可以自己生，也可以选择动手术。 嗯， 其实之前就这个问题呢，我跟我爱人都讨论过，还是想自己生啊。然后呢，跟大夫一说呢，他就拿了一份协议书给我签，证明说是我们自己要求顺产，并且要这个负相应的风险与责任，而且还详细跟我解释了具体的风险和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并发症。我跟你说，虽然之前有心理准备，但是当你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有些胆战心惊啊。不过最后呢，我还是签了字。就旁边我五婆就跟我们说，不用担心，说万一有什么危险啊，还是会及时改成这个就剖腹产的啊。医生人家都有把握，所以我们应该是不用担心的。然后呢，五婆就回家了，说那个明天呢再来看我们啊。 那这个你爱人住院了， 对啊， 这一夜你是怎么过的？ 我先把他送到这个楼道上去输液嘛，然后呢我就下楼去超市就准备一些生活用品。哎，你别看是这个晚上了，其实产车呢挺热闹的，然后很多的家属都在那儿啊，大家彼此虽然是陌生人，但是在那一刻大家觉得都特别的亲切、啊、 毕竟所有人都很紧张。 对，然后呢在过道上走啊，很多人素不相识都过来打招呼，问你说生了没有啊，你家是男孩是女孩啊，还有的就直接就跟我吐苦水啊，说自己家那位一直没生，说宫口开了多少啊什么什么的，反正呢在那折腾了一个晚上。我爱人呢也是躺在床上昏昏欲睡的，我们也都挺累的了。然后我妈也一直在旁边照顾嘛，她身体不太好，所以我就和我舅妈呀劝她说找张空床去睡一会儿。 那你爱人当时还好吗？ 他还行，不过就是他躺的那张床呢已经是被羊水弄湿了，我们其实也挺担心的。所以护士呢也时不时就拿着那个就是测胎儿心率的那个仪器来检查状况哈。反正我们也没有办法，就这个时候你所能做的只有是等待，只要这个孩子在肚子里有点动静，我们就会松口气吧。 嗯，不过想想这个过程啊，真是太熬人了。 挺熬的，反正我不能干别的，我就在那胡思乱想吧。 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啊。 这次想的是什么呀？ 想的挺多的。当时我就想啊，你说这个孩子的天性是不是在遗传上就已经确定了呢？说到底他是什么性格，像我多一点，像他妈多一点，还有说他的这个生活态度是不是在子宫里面就决定好了？我甚至当时我还想，你说这个世界，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大子宫啊？活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我们也就是蜷缩在这样的子宫里面，其实根本没有认真体验过这个世界？反正只要羊水充足，大家就会安逸的蜷缩在里面，还觉得还挺舒服的。 你这么一说，感觉你都快成哲学家了。 哲学家当然不敢谈了，自然而然的吧，就想了那么多。然后我就想啊，其实你说如果孩子的性格都已经注定了，那我们之前所做的那些努力，那些胎教，它到底有用没用啊？ 嗯， 我就想起我老婆怀孕的时候啊，老给孩子听歌，听这个唐诗，还说呢，说以后说不定啊也能成为莫扎特、李白什么什么的啊。其实我发现有一点啊，很多做父母的虽然一开始啊都说嘛，哎，只要我的孩子健健康康的就好了，还要让他快乐什么什么的，时间长了你就不能不和别人一比，你跟别人一比呢，哎，就会不自觉地铸造出一个金灿灿的模子，希望把我们自己的孩子塑造成那种人物啊，功名显赫呀，光耀门楣啊，你一定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这个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其实我想 的、很难避免的， 这也是个社会问题吧。 嗯，其实如果你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成年人自己又做得怎么样呢？哎，你在这个工作这个时间长了啊，在社会上混久了，都快退化成啊，就知道那个你争我夺的那种感觉了，有点像什么猴群社会。我们几乎都没想过要不要改变一下周围的生活环境，转变一些乌七八糟的观念啊，你要不要自省，好让你的孩子活得更加的自由自在。 嗯， 还有你看当父母的，还尤其是那个隔辈人啊， 嗯， 他们总爱干嘛呀，给小孩讲鬼故事嘛，吓唬他们，让他乖乖的听话啊，听上去好像是为孩子好，让孩子多长几个心眼儿，能保护自己。可是如果我们的大环境足够的友好安全， 你说这些事儿不就是不用做了吗？他们毕竟是孩子嘛。 你这一夜啊， 想着还真多呀，太多了哈。其实说的有点远，那继续说我老婆吧。 好。 后来呢，医院给安排了一个病房，我们就住进去了。哎，那里边也都满员了啊。然后除了我们呢，其他的孕妇都生了，是那个剖腹产。 哦， 你别说这个剖腹产呀，就是说生的时候挺痛快的，痛苦没有，但是生完了之后养起来真的是也挺麻烦的、啊。然后当时呢，只有我老婆一个人还在待产，其他人都生完了，我就更觉得有这个压力了，你知道吧？所以就期望啊，说这个阵痛快点来。然后当时也挺困的，我就也找了一个旁边的位置就睡了一会儿。哦，对了，当时还有一件事儿，我们还发现呢，这个忙来忙去还把婴儿用品落家里了。然后醒了之后，我就坐公交回了一趟家。那天早上我记得阳光特别的灿烂，我还想呢，会不会我还没到医院，孩子已经降生了呢？干脆我就叫他向阳吧，连名字都想了，你知道吗？ 你这想的也太多了。 嗯， 不过等你回到医院。老婆还没生呢吧？ 当然，他当时已经阵痛了好几个小时了。哎呦，我跟你说，疼的时候，我现在依然记得他的那张脸，他那个痛苦的表情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真的特别心疼。但是心疼的在哪儿呢？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安慰他说很快就要生了什么的，这其实我跟你讲，他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说什么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因为他只是在一阵一阵的去熬过他那个疼痛。我虽然没有亲身的体会过，但是我真的知道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嗯，然后呢，还好当时在病房里面大家都在叽叽喳喳的聊着各种事儿。其实这个已经生完的看似好像过了这一关，但是大家很不容易，他没有住上一个星期在这个医院里面。然后麻醉劲儿过了以后啊，也是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疼。靠近门口我记得有一个家属大妈，她老是还非常热情叮嘱我们说，这个羊水破了你就得随时留意情况，随时准备动手术。她这个儿媳妇呢也是剖腹产，然后呢现在恢复的还挺好的，而且人家是二胎嘛。但是这两个孩子吧都是女儿，我看出来她好像有点失望。 哟，现在这种年代还有点重男轻女。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吧，就是大多数人呢都觉得生男生女无所谓。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有点敏感哈。当时我觉得我们那个病房呢，可能有一点这种重男轻女的感觉。虽说这个大伙都说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啊，可是我觉得就是中国人这种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吧，在很多人的心里还是挥之不去。不过好在啊，大家也都知道生男生女都不容易啊，有经验的人还是会特别热情的传授一些经验。总之吧，能顺利生下来就是好事儿， 这个 考虑不了那么多哈。 对，平安健康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我记得在病房里啊，还有一个产妇的丈夫，跟我年纪差不多，他呀隔三差五的到阳台上抽烟。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呢，他抱着他女儿说话呢。你说那小姑娘也听不明白啊，他就一直在那儿自顾自在那儿跟孩子说话，逗那个小姑娘笑，那个场面我也觉得挺温馨的哈。所以每次看到他，我也觉得非常亲切。 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你也会是个好爸爸。 向那个方向努力啊！我觉得你挺会说话的啊，今儿来着了。那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呢，我看我妈挺累的了，然后就把她劝回家了。她不走，我是死劝活劝，把她劝走了。然后我舅妈呀是死活都不走。当时爱人疼得越来越厉害，大概20分钟左右吧，就很剧烈的疼一次。有的时候隔几分钟就特别特别的痛苦，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挺不住了，就特别想剖腹。然后我舅妈呢就真是很有经验，就很温和的就安慰她，就跟她说越疼就证明就越快了啊，说这就像这个鸭子生蛋一样，说扑的一下就生出来了。 哎呀，这个比喻还真是， 对，我怎么说呢？我当时觉得想乐，但是也乐不出来啊，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护士对这些情况啊，早就司空见惯了。他们跟我说啊，说见过一疼疼好几天的，疼的只想自杀的，说当时呢这个都挺不住了，然后就去抛了，但是过后呢会后悔。然后我记得旁边一位大妈说呢，说哎呀，我女儿生孩子的时候也疼，疼得嗷嗷叫唤，一直喊着我想死，是吧，就特别特别的痛苦。不过呢护士也安慰说第一胎确实一般都比较疼。 那是不是所有的顺产 都这么痛苦啊？ 也不是，其实有的就很痛快。 好， 比如说我在这个走道上，我遇见这么一家哈，他们两口子正在外边走着路呢，忽然间说他老婆就说不行了，我要生了。结果送到产房没几分钟就生出来了。 嗯，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生的时间的长短啊，痛苦程度啊，和产妇的体质以及孩子的情况都有关系。所以其实我知道我爱人就属于那种比较煎熬的那个类型。 哦，是这样。 嗯，好在到了半夜吧，他疼的这个时间呢隔得比较久了，还好一些，就是偶尔能睡着能休息一下。体力恢复。后来呢，我们租了医院护工的一张睡椅，我舅妈呢就睡在那个椅子上，我就跟我老婆挤在病床上睡一会儿吧。 啊， 应该是凌晨的3点和6点左右吧，我妈还都打过电话来，不过我当时也是昏昏沉沉的，也没接着。 哎呀，这种时候啊，老人在家里也睡不踏实。 是啊，你别趁他在家也没休息上，第二天一大早他也就来了。然后呢，到了早上应该是9点多吧，我爱人又是一阵绞痛，哎呀，疼得很厉害啊。然后呢，我赶紧就把护士叫来了。当时这个床上的羊水已经是越聚越多了，而且已经是变浑浊了。之后呢，我跟护士就把他推到这个隔离产房，推到那儿进行检查。我当时还以为啊，说好了，这就能生了。 嗯， 结果没想到检查完了又给推回来了。 怎么了？还不行？ 是啊。不过倒是没回之前的这个病房，而是留在了产房对面的那个待产病房，就是你还得在那儿等着。检查完之后呢，我爱人跟我说检查这一关太难过了，明明都疼了一整天了，然后呢宫口却只开1公分，所以你想他在检查，他要去碰啊，就更加的痛苦，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已经快崩溃了。然后到了中午11点多吧，他跟我说他平时最怕疼，现在又不知道疼到什么时候哈，我就让他抓着我的手， 嗯， 我说你要是疼，你就努力的抓我，如果能缓解一些疼痛的话。结果他疼的时候，那个指甲真的能插进我手臂的肉里，所以可见他多么痛苦。 天哪！ 不过你说，如果要能真能传递一下这痛苦是吧？能缓解也行啊，但是没用。你时间过得越久，其实他的怨气就越重，就是你想他的体力也是逐渐下降的， 没错， 他心里的承受力也是逐渐下降的，所以他当时真的是崩溃了，他就一直在喊着让我抛了吧，让我抛了吧。我妈看见他疼成这样啊，差点都哭了啊，我也看不下去了，我就找医生了，我说这怎么这么疼啊，这怎么办呀，会不会晕过去啊，要不要动手术啊。但是医生还是那句话说，生孩子哪有不疼的啊，忍忍吧，等一下宫口开了就快了。 这医生还是见的病例多啊，所以还说的还是挺轻松的。 说实话吧，当时我真的很不开心，我觉得这个医生你这丝毫没有同情心嘛，因为他说的非常的怎么说呢，不能叫冷漠，就像你说的，他见的人太多了，他见的病例情况也太多了，所以他说的很平静啊。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讲真是煎熬，从中午一直到了晚上6点多，终于这宫口开到4公分啊。后来当时我记得隔壁床位有一个打催产针的孕妇，她也是疼得受不了了，直垂自己的头，然后不停地喊着说我不生了我不生了啊。然后呢我爱人也是就不停地哀求我们，就是特别想做手术。我当时就觉得就说我就是一罪魁祸首啊，我就心里特别特别憋闷啊，我还跑到阳台上，本来我不吸烟，我还抽了一根是吧。哎，我当时我就打电话给我妹妹啊，我记得我当时声音都是抖的，我跟她说要不然就开刀算了吧，就别在这撑着了，太疼了。总之吧，抽完一根烟之后呢，我感觉好一些了，就回到病房。到晚上9点多呢，我老婆又进了那个隔离产房了。 哎，这次行了吧？ 这次倒是没有再被推出来。医生给我们说呢，现在宫口开到6了，但是吧，开得很慢，而且阵痛也不频繁，就是宝宝的头呢还没有入盘。如果我同意的话，就是可以打那个催产针啊。一般来说，就很多人都打这针也没什么事儿，但是有少数的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而且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打了也不一定可以顺利生产。就是他只是引发那个阵痛，打开宫口，然后这医生又列举了一些风险并发症，还说如果打以后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动手术了。 这么听起来，这是一个很难抉择的事情。当时你怎么选择的？ 东北话怎么说来着？蒙圈了，是吧？我就觉得这事儿我不能一个人定啊，所以我就进了隔离产房，跟我爱人商量。他 他其实已经崩溃了，他哀求我说让他就动手术吧，但是我舅妈还在旁边说哈，说你已经坚持到这个时候了，你再坚持一下是可以顺产的。虽然当时的决定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其实我爱人他也知道，如果是能够顺产的话，对孩子对大人都是好事。 嗯，我想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当时怎么选都是痛苦的。 是，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当时就在痛苦的等着。后来我五婆也过来了，她还叫了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来帮忙接生。我是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去阳台上吹风，吹了一会儿风又到产房外坐着。我觉得我就跟这个弹簧阵子似的，来来回回的。大概到十点多吧，我舅妈忽然间跟我说啊，让我拿婴儿的衣服和尿布。我的天哪，我听这句话呀，我觉得我就跟那个上学学那个范进中举似的，我就赶紧到病房，手忙脚乱呢，赶紧把这个衣服尿布都拿过来了。结果呢，跑到产房门口，我舅妈跟我说啊，宫口开到九了，能看见孩子的头发了，但是还没生。所以我就想啊，哎，都折腾两天了，你说他还有没有力气啊。当时看见护士进进出出的，出来一个我就问一下里面的情况，结果人家没空搭理我啊。 那到最后到底是几点生的呀？ 一直熬到夜里的十一点半，我终于听到孩子哭声了。那个瞬间我感觉时间都凝固了。我的五婆打开产房门跟我说是个男孩，然后我就听见产房里传来了几声惨叫。 惨叫 是 怎么回事？ 因为是用到侧切了，医生侧切之后再缝针。 哦， 现在想一想，心有余悸。我真的佩服那些生二胎的啊，生了这一回，哪还再敢再生啊？ 嗯， 哎呀，四十多个小时啊，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洗礼。总之呢，现在孩子快一岁了。我的爱人，我的孩子都很好，我也算是能出来喝杯酒放松一下了。 听你这么一说啊，真是不容易啊。好，你稍等片刻，我这就为你准备一杯鸡尾酒。这就是你的鸡尾酒。 哇，好透亮的红色，这里面放的是樱桃。 没错，它是用白兰地作为基底，再加入了一点甜味美思酒，用来烘托白兰地的浓厚口味，最后呢再配上一颗樱桃作为装饰。 嗯，哎，那为什么要给我这杯酒呢？ 这杯酒的名字叫赞歌，我想把它当作送给母亲的一份礼物。我想在亲身经历之前，你恐怕根本无法想象一个生命的诞生会是一个怎样的艰难过程吧。我觉得我们应该为每一位母亲献上我们的赞颂，难道不是吗？ 说得太对了，回头呢我也带我爱人过来，让他也亲口尝一尝。 好啊， 干杯，为天下所有的母亲。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降生记》，作者谢天鹏，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亮、陈光。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解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明天晚上九点，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